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。为了抢快乐，搞得不快乐。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？我的梦现在瘦瘦的，一下子就满了。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，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。心动，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。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，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。为了抢快乐，搞得不快乐。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？瘦瘦的，一下子就满了。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，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。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，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，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。为了抢快乐，搞得不快乐。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？我的梦现在瘦瘦的，下次就满了。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，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。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2月28号，星期三。我怀疑啊，最近北京的天气在荡秋千，不然呢就是有选择恐惧症，纠结着到底是过冬天还是过春天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2度，最高气温9度左右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阴转晴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2度到8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8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朝阳在-2度到9度，大兴在-3度到9度，丰台海淀在-2度到10度。对于减肥来说呢，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的时机，不冷不热，等到夏天也就瘦下去了。减肥最有效的方法呢，还是有氧运动。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，最低也要尽量控制饭后血糖的浓度，那样呢，有助于减少脂肪的形成。首先要做的就是饭后动一动，起码要站上30分钟才可以坐下哦。春节就这么悄悄地过去了，快节奏的生活如期而至。上班族一天坐班8小时，你还坐得住吗？在工作之余，一些 DIY 的课程呢，还是比较丰富生活的，比如陶艺 DIY、 美术 DIY、 甜点 DIY 等等。完成一件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物品，无论是取悦自己或是送给别人，生活的小确幸就是这样轻易被发现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969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。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 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 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 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、娱乐、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一年365天不间断，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，为您的出行指路，为您的生活加分。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，欢迎拨打0105175-2200。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，岛屿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恨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我的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希望以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黑。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空不停地唱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希望以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。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969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6021990000

到这里就失眠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才呈现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4 3 1 4 0 6 2 4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填满一生，全是数字，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？烦恼一生，全为数字，圆满的掌握，问谁可以？明明炮听二三，为何弹出四一？谁人能够预知4.34价位暴升变咗1004？凭号码来认输，你的 IQ， 你的身家，你的体魄，你的一切，人与数字有许多关系。

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是阿哲张信哲，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。